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見悟。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新電視台牌照有結果幾乎全城暴動 Facebook封起雲湧 人人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為何發兩個新牌照 就是有線的奇妙電視和Now的香港電視娛樂 有新的頻道可以用但是王維基沒有的 到底為何沒有呢?你猜,你推測是甚麼原因?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說 如果我們從學界經驗去說,發現浸會大學的杜耀明先生 他說發牌與政治應該有些關係 但不知為何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梁麗娟講師 香港電視今次落空主要是因為欠缺營運電視台的經驗相信與政治因素無關而他說王維基過去主力拍電視劇看不到他的言論曾為政府帶來壓力反而王維基過去較多宣傳可能令政府感到滋擾我就不明白這位梁港師是否收到什麼風或者怎樣這些我看他推測我看來我又頗不明白 如果營運電視台需要經驗才可以發牌 亞洲電視都營運了56年 是否有經驗的人就可以得到就會做得很好呢這個就很難理解甚至乎如果今天你看回整個事件裏面其實我想很久都沒有見過全民直播看政府的記者會之後大家的反應是這麼大的其實你不給牌人 你好好醜醜都給個原因,你作都作過出來,但又作又作不到,又說要保密,然後就在遊花園,然後就說別人未有牌,就投資是他個人商業決定。 究竟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態呢? 如果你是不給牌人的,為何又給地人去做電視城呢? 這個真的很不理解。這個可以這麼說。 答你剛才的問題,為何你不給牌人? 又要給地人做電視城,梁振英可以抄襲阿基諾三世的名言 你有你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 我梁班子的管治文化是不為上一任特首批地給哪個人去做聲稱未來的電視台而負責 你要留意這件事,這三個牌 是曾蔭權任內的決定我想他這個決定已經得罪了共產黨因為以共產黨眼中的電視台就是意識形態的喉舌什麼叫意識形態呢政治的思想以及你宣揚什麼價值觀你是為什麼權力而服務你一個電視台對公眾有這麼大的影響 你要令觀眾變成一種什麼人,這些就為之意識形態 曾蔭權任內要給多3個免費電視頻道的時候 我可以寫包單,他沒有問過他上面的共產黨主人 你又收到風了 不是收到風,這些純粹由常理去推測 這些是導致他,我認為在下台之後 是遭到政治清算的理由之一什麼不能做政協副主席等等被廉署搞這些完全不是偶然到梁振英接手梁振英接手一度三個電視台牌照你有留意他一路拖拖就是他左右不知怎樣做可能他在等上面主人給他的指示 上面的主人,你知道經過什麼十八大、執委,一會又不知道誰做總書記、誰做常委,混亂過一會,薄熙來 最近卒之穩定一點，我想有一個這樣的決定。 這些上面給意思,我想都不會直接的， 是要由你的種種方式去揣摩。 好了,為何不給王維基? 我想三個原因。 第一,就是剛才梁教授說的沒錯， 即是政府未給牌你自己在投資拍電視劇， 你看著梁振英眼中,他非要整固你一鑊不可。 因為梁振英的性格,我早幾個月說過， 他是一個喜歡跟大潮流的意見頂衝的人。 沒錯， 你這班人越吵,他越high， 很肯定他現在已經high了。 你的民憤越洶湧,他越有快感。 沒錯， 這個世界有一種這樣的性格,我這樣說。 現在香港人沒有人認識這件事。 這個沒得解釋。 簡單來說,你就說是變態。 我沒有說變態,你說而已。 這個世界是一種原因,你有看過莎士比亞的戲劇嗎? 例如四大悲劇和歷史劇， 有這種人物典型,不過我免得靈生枝節。 是有這種性格的。 這種性格是天生的,沒得解釋。 我喜歡看到你整班人青筋暴現、暴跳如雷吹。 他有這種快感。 他有這種權力。 現在何況有這種權力。 第二就是,你叫做槍打出頭鳥。 說三個申請人是你最多機會。 而且還在扮演一隻叫做《飛越瘋人院》電影中《積尼高信》的角色， 就叫做有一個性格。 王先生,你這種申請電視牌照 這種態度在對待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是絕對對的。 因為如果你在美國找工作也好， 你考哈佛耶魯面試也好， 美國人的價值觀就是 你不可以謙虛,不可以收藏， 你要將你的誠意表露出來。 這個誠意就是你要考哈佛、考耶魯， 你要將自己的portfolio， 即是你平時做的coursework 和project， 你要帶去給面試官看。 我想讀這科叫建築學。 建築系,這些我意念之中， 如果有一天我要在加州建立一個叫美國的 政府總部,這是我的圖樣。 你在美國生活過或見工， 帶著整包東西去見工， 一掃出來， 然後PowerPoint， 然後還有一支雷射筆。 那三個考試官就看到點頭， 你說到眉飛色舞， 他亦聽到頭頭是道。 到最後,你看過American Idol 美國偶像,就給你了,你最有誠意。 對不起,這是美國文化。 你有你的文化,中國有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就是槍打出頭鳥,你永遠記住。 我都沒有叫你動來動嗎? 我有叫你回答這題嗎? 大哥,你沒有聽指示嗎? 等於考試,你問梁振英。 3時開始考試,看錶。 兩點兩個字,你已經在紙上寫寫答答答答了幾版。 照中國人的價值觀來說,他可以理都不理你,扯了你的試卷撕爛,說你犯規出去。 可以這樣。 在中國人社會中,見功要謙虛。 你要說弟弟才疏學淺,我什麼都不懂,我願意好好學習。 沒錯,我沒有做過電視台經驗。 但我會接受政府監督、國家督導。 我會接受群眾的意見。 我願意在一個不懂的基礎之上,向人民大眾、老百姓學習。 暗示你聽他說,那就給你了。你現在不是,你現在擺得好像American Idol或Britain Got Talent這些樣， 將全身18般武藝,掃出來。 而且,這犯共產黨大忌。 你直接掃諸民意,你現在搞公投。 你這個掃諸民意,第二就是我相信天會幫我。 素珠的天意，獨是不懂揣摩上意， 這樣是一定不給你的，你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 我時時在節目提醒， 很多人為何撞板，因為他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或者忘記自己活在一個中國人社會。 等於梁振英按誇誇去受羞辱， 他忘記自己對著一個菲律賓說話。 當阿基諾三世告訴他我有我的文化，你有你的文化的時候， 人家總統沒有說錯，人家總統也沒有說你的文化不對，他說不過我權力在我，道歉賠償的權力在我，對不起，我照我文化做事。 梁振英三傻就收皮,是這麼簡單。 一物字一物糯米字木室，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香港人失憶。 2008年12月11日 王維基曾經說過,那天他剛入主亞視10日8日。 他說亞視不會成為中央第10台。 我不會靠大陸佬廣告。 你不記得,支持他的人不記得。 上面也是記得。 共產黨記得。 They have a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memory. 你祖宗18代之前,柯國督爺,然後左望右望沒有廁紙。 拿張人民日報來到抹屁屁，人民日報剛剛是第一版，上面有副毛主席像，誰知被對面的農民撲上去，入了一個file到現在都記得。阿健哥，你香港人玩失憶不是玩，所以失憶是很蝕底的。我經常提醒不要失憶， 你要記得以前發生的事，不要這樣陶傑，失憶的人很快樂，很快樂，最後越快樂越失望，快樂，所以你有個期望，你有個希望，於是幻滅的時候你就憤怒。例如我這樣我不憤怒，因為從來沒有期望，沒錯。那些知識分子又說習近平會政治改革，這些全部患失憶症，現在就呼天搶地，你問我，我說不會。 3年前我說不可能，現在2017年普選，你問我會不會有，我告訴你是沒有。大家最重要留意一件事，多了兩個新的頻道不代表那些頻道的人不會改變風向。例如大家有些知識分子期望，又說兩個收費電視台的新聞頻道都做得非常好，當中包括有線電視的新聞頻道，其實就訪問完李旺陽事件之後，就導致間接導致他被自殺。甚至乎NOW的新聞台都的確有很多時經常說他可能對報導新聞的時候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其實老實說,2017年普選,大家都知道有一個電視台和有一張報紙是何等重要。 好了,網絡8比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見悟。 在將軍澳給你的地是曾蔭權，當時曾蔭權的老闆是廖輝，廖輝和曾蔭權的錯名了，現在叫黃光亞和梁振英。你不可以說薄熙來以前答應過我，現在你去到重慶那幅地都還給你，因為薄熙來已經坐牢。 在共產黨或中國人的世界中,叫人亡正式。 人瓜老襯或下台， 他以前留下的政策就停息了。 所以你在香港投資,什麼都好， 你最重要看著,批給你的人的位置坐得久不久。 以及他上面的主人在北京的高層政治鬥爭,會不會落敗， 即是保駕。 又或者,如果他不會落敗,他會捱多久? 而你這個投資,是扔多少錢下去,何時會得到回報? 這些不同你在英國或美國,英國、美國這些西方文明國家 民主政府的工黨下台,保守黨上 他還會遵守以前工黨與外面簽了的條約或什麼 何況這是沒有協議 沒有協議,梁振英不需要認頭 至於你在外面扔了多少錢,請了100多十個藝員 他這個人是無情的 英文一個字叫Ruthless 香港人又失憶 這件事你可以有一個理由,帶回他 你記不記得什麼理由? 1997年,當董建華剛剛埋位 彭定康在6月下旬指示廉署拘捕前星島的主席胡仙說他涉嫌督訴、報大訴一樣的案件換了一支旗董建華埋位說特赦胡仙不查不查的時候一樣有些報紙輿論攻擊為何不查 當時律政司梁愛思說如果我們追查下去會導致星島倒閉或者什麼會影響千多員工的職位和生計這當年是梁愛思說的如果你沒有失憶你就可以用梁愛思這句話由黃維基問梁振英我就請了這麼多電視台的金草演員出糧千多人 好嗎?有沒有千多人的,我諗8000。但我已經全部遣散。你那個決定有沒有影響到一般,啊,藝人的生計呢?嗯。好嗎?那你呢,就是以前兩外師的邏輯。但你用兩外師的邏輯去問了兩真應,大家都姓梁。 他可以不認為梁愛思也走了那位女人我不是那個伯爺婆不關我事沒錯人走茶涼但這個大家都叫愛國陣營這個勉強有少許拉楞有少許淵源所以這個政治你一玩到這個政治是非常殘酷無情我想香港人自己要上課不要以為這個遊戲是天真爛漫 信就信了狂舞派那句話,為了夢想你可以去到多盡。我看狂舞派那句話不舒服 就是這齣戲,好像在說1997年之前的香港 1991、1992都可以,那時有一間城市大學 但不是現在,現在不是說你有夢想可以去到多盡 你為了要牌銀紙,可以燒到多盡 做多少多好的電視劇 你是會得不到的,不要以為你看這些戲 我付出了,一定會得到 現在中國人社會不跟你說這件事現在不是說實力的時代是說中央有沒有人的時代每個人都在說為何他們兩個人 而這個新的想參加這個遊戲的人就沒有呢? 在共產黨的意識裏面,我給了兩個你,我已經蝕底得很厲害 他裏面已經慶得很厲害,因為曾蔭權,所以我給你多騙兩個牌 我現在彈弓手,我想全盤推翻又不行 因為香港是一個所謂的國際城市 於是我給你兩個,怎樣呢?遷怒於 最招職的那個,最有性格的那個,就這麼簡單 整件事不需要有內幕剛才那三點就是理由 你說情緒性的宣洩,有人說可能是因為2017年的普選 如果真的有的話,這三個電視台會不會不聽話呢? 頭了牌那兩個都不是傻的 我過了骨之後,我才露出真面目,行不行? 即是李登輝,騙了你做副總統,然後等你瓜老襯 我才擺出台獨的樣子,行不行? 看看你懂不懂玩政治,新聞之後再說 人傑地靈,光明頂